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啃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各位同学们 ，Are you ready？ 留学之旅马上开始。 伦敦的大本钟， 巴黎的埃菲尔铁塔， 纽约的中央公园， 悉尼的歌剧院， 东京的朵朵樱花， 打造留学领域的私家侦探， 尽在青春联盟周末特别版。 海外高校情报站大幕正在开启。 学生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青春联盟之海外高校情报站，我是九八二青春联盟的主持人楚燕。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大佐啊，第一次在青春联盟的节目当中和楚燕搭档，我都激动了啊，这个毕竟我们不是老搭档啊，而且是这个老同学，我们俩是大学同学。 没错，我们同班同学啊。 哎，没错。 哎，那我知道啊，大佐呢已经是老司机了。 哎，不能这么说吧。 同时呢，从第一期开始也见证了海外高校情报站系列的成长。 哎，这倒是真 的，可以说是从无到有的一个见证者啊。 没错。 那么转眼间这个系列已经录制了20多期的节目了。尽管如此呢，咱们现在还是要完成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 把第20期录好。 对，除了录好之外，还要为我们的节目打个勾。我们的青春联盟之海外高校情报站呀，是一个专注于留学领域的节目专栏。 没错。 在这里边有最实用的留学资讯，有最鲜活的留学体验。反正您想知道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感兴趣的或者是有疑问的这个留学难题都可以告诉我们，尽情的给我们留言吧，然后我们将会邀请各路的留学达人为您一一解答，千万不要客气。 哎，对，这个没错啊，这个大家一定千万不要心慈手软，想问的问题抓紧来问我们啊。而且这个今天上节目之前我就感慨，从第一期一直见证了咱们节目20多期的成长啊，你说，而且这马上就要到11月份了，时间过得太快了，而且这个11月份我相信啊，对很多出国留学的朋友们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月份。 没错，这可不是一个一般的11月份呢。 哎， 这个11月份意义非凡。每当到11月份的时候，我都会自己问自己一句，时间到底都去哪儿了？ 哪儿去了呢？ 马上高校就开始申请了，我英语怎么还学不会呀？太难了。 哎，这个，你这句话不应该是我说的吗？你看，不是我英语水平都这样了，然后你马上要去出国留学了，然后你还在这说自己英语不好，那我怎么办啊？有啥办法？能不能教教我？ 哎。其实我觉得吧，学语言这个东西最可贵的在于什么？在于坚持。大佐，你从今天开始啊，你就每天背10个单词。 WAK。 我相信你到毕业之后，或者是你找工作的时候，你的这个英语水平一定会突飞猛进的。 行，我记住了啊，我先定他一个小目标，每天 背他10000个单词是吧？ 多少个单词？我背10000个单词可还行。 咱们大佐呢英语水平可以慢慢提高，但是呢到这个阶段对于准备出国留学的同学们来说呀，时间还真的是非常紧张的，因为基本上海外的高校留学申请都集中在年底。 没错， 所有的申请步骤和前期准备就在这一哆嗦，所以说大家可哆嗦好了呀，非常重要。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大量及时的海外高校动态信息就成为了我们的重头戏，所以啊，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就更得关注一下我们青春联盟之海外高校情报站啦，关注我们分享给大家的第一手动态啊。这个，那咱们今天就看看，这个留学的国家英国。啊，这个也是世界留学第二大最受欢迎的国家。时间就是生命，赶快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高校大事记。 哎，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看在这最重要的11月份，目前呢，在英国排名前20的大学当中，有哪些学校已经开始申请了？又或者有哪些学校已经快到截止日期了？这个非常重要哈。通过我们梳理各方面的消息啊，我们发现， 今年英国的留学申请时间相较于往年非常的早， 没错， 比如说像谢菲尔德大学、曼彻斯特大学以及南安普敦大学网申已经开放了，而且早就开放了。 嗯， 要申请这几所学校的同学们一定要提前关注一下动态。 哎，对，而且这个 top 20的英国大学中呢，授课型硕士几乎都已经开放了申请，不过呢，每所学校和每个授课型硕士的项目截止时间不大一样。比如说啊，这个牛津大学有的专业在首轮的截止时间是11月18号，记住啊，这个牛津大学的首轮截止时间是11月18号。另外呢，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谢菲尔德大学的会计金融还有约克大学的会计与金融管理硕士暂时已经关闭了，是否继续开放目前还无法得知到确切的消息。 嗯，听到有这么一说呀，咱们今天内容可以说是满满的干货呀，都是实用攻略帖。 嗯，没错， 赶快听到我们朋友的小伙伴赶快拿出红笔随时画重点。 嗯 嗯，那刚刚大佐也提到了，目前在英国大学中的授课型硕士几乎都开放申请了。 对， 各位准备去英国留学的大学生朋友们，你们已经可以开始向你们的目标院校发出你们的甜蜜糖果了。 嗯， 期待你们的好消息。 对，这个每年啊，可以说英国美国的留学热潮都是那么的火热，而且这个英国近些年的留学，而且还是越来越火。你比如说这学校里的不少前辈，身边还有不少朋友都去英国留学，而且很多回来的反馈信息都提到，这个英国的教育质量特别的高，标准而且很严，历史悠久，而且英国留学的文凭也具有含金量高、学制短、性价比高的特点，所以呢，也是成为了不少留学生的首选。那么我们来看看英国近期有没有在留学方面的新政策呢？ 嗯，我们一起来看看有哪些新鲜的动态。 嗯， 据最新统计啊，目前在英国呢有50多万的留学生，其中有来自中国的就有10多万，所以说英国的中国留学生群体是非常庞大的，是不能够被忽视的。不过呀，英国在移民政策上的立场一贯较为强硬。 嗯，对， 另外呢，在中国留学生和移民的眼中，特蕾莎梅的作风是十分的保守。 嗯， 不仅极力主张限制外来移民，也限制了外国留学生在英国工作。所以说呢，自从英国这个首相特蕾莎梅上台之后，对于这个留学生想要在英国就业、生活、生存，提到了很高的限制，并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对，而且在这个特蕾莎梅过去的严苛政策当中啊，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便是取消了 PSW 签证。英国曾经在2008年的时候呢，推出这一签证，凭此签证呢，只要是英国大学毕业，就可以在毕业后在英国逗留2年，而无需工作签证。而当时呢，这个英国的内政大臣特蕾莎梅不仅在2011年取消了这个高技术工人签证，就是针对这个高技术移民，还在2012年直接取消了最吸引学生的 PSW 签证。 这样看来啊，真是棒棒重击啊。 嗯， 对于想留在英国的外国人来说， 哎，真的还是为这些留学生朋友们捏一把汗。 嗯，对，除了你刚刚说的这个 PSW 签证之外，特蕾莎梅是试图取消给留学生这个4个月签证的延长时间。 嗯， 但是好在在英国财政部长奥斯本的干预之下阻碍了这项决定。 嗯， 也就是说我们英国留学生在毕业之后呢还有4个月的延长签证的时间，我们的英国留学生可以出去在英国各个地方实习啊等等，来增加自己的这个生活阅历，还是有机会的。 在刚才介绍的各种背景资料下，我们就能更理解一个最新报告的数据，去英国留学的中国同学啊，回国率最高达到了24.5%。其实仔细想来，这跟英国留学的特点是有关系的。你看他学制短，通常本科只需要3年的时间，而且研究生则多为1年制，这就对留英学生在当地的求职就业造成一定的困扰，尤其是这个赴英读研的学生，1年的时间几乎不太可能在毕业后迅速在当地找到合适的工作，这也就是英国留学生在海归群体中位列第一的原因。 嗯，好的，咱们说完了英国呢，咱们再绕一圈回国来看看。 嗯， 那么围绕着最新形势啊，围绕一带一路的战略规划， 嗯， 各个专业大学生们应该如何更好的学习或者是更好的选工作呢？ 哎，这个找工作这件事啊，我属于最关心的了。 嗯， 你比如说这个语言类的就业环境方面啊，一带一路战略与规划的实现都要以语言沟通为基础。据统计，沿线国家使用的语言多达1000多种，其中官方语言就有60种之多。 哇，这么庞大的数量啊，那看来小语种专业将在后续的回国就业当中有着不可评估的优势。 没错， 那我们在整理资料当中也注意到， 今年北京大学招收的沃尔都语、印地语、菲律宾语和阿拉伯语等语种呢，都是一带一路相关沿线国家的主要语言。 嗯， 另外呢，为服务于一带一路的建设，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语言类高校又新开设了土耳其语啊、乌兹别克语、白俄罗斯语等小语种专业。其中呢，北京外国语大学又一次新增了斯瓦纳语，还有恩德贝莱语、科摩罗语等11个小语种专业，这我真是没听过，孤陋寡闻了。 对，这个应该是，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是第一次听过这么多新鲜的小语种啊。 嗯， 而且不仅仅咱们得在播音主持领域说好自己的中国话啊，也需要多多了解一下这些小语种和这些一带一路沿线上的1000多种语言嘛。 天哪， 就我就这么一说 毕竟嘛，毕竟多会多掌握一门语言就多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 对， 真的是应该多学一学。 没错没错。说完这个语言，咱们再来看一下经贸类的专业。我国呢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正在稳步推进，还将与更多的国家在贸易上展开合作，必然会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来支撑。涉及到的相关专业呢，包括这个金融类、国际贸易，还有市场营销、会计、财税等等。 另外呢，在基础设施建设类的专业有非常多啊。大家想想，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无论是从国内需求还是未来区域经济合作的角度分析啊，对于基础设施的建设的需求都非常非常的旺盛。 没错。 那么相关专业啊，包括这个机械类、土木类、建筑类、工程管理等等，类似于这种基础设施建设类的专业非常的多。 对，咱们继续来划重点，交通运输类专业。俗话说，要想住先修路，在一带一路建设当中呢，交通运输是优先发展领域，它可以将我国与沿线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学们呢，也可以关注相关的专业，你比如说这个航运及水路运输类、公路及道路运输类、铁路及轨道交通类、航空制造及运输类、邮政及物流快递等相关高校类等等这些专业领域。 嗯，那么至于信息类专业呢，也非常火，比如说这个通信类、电子类、计算机类，还有网络类等等。 嗯，还有一类专业啊，也是经常会被大家忽视的，就是旅游专业。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呢，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特殊旅游产品、文化产品、民俗风情、旅游线路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发展也是十分有前景，相关专业呢就有了用武之地。这些专业包括旅游管理、旅游规划、酒店管理啊、这个会展经济与管理、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等等。 不知道各位听了我们这些信息的小伙伴们有没有新的启发呢？ 嗯，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高校大事记。接下来呢，马上进入海外高校情报站的金手指访谈板块，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不要走开。 啊，我们今天也请到了一位非常非常厉害的嘉宾，也有请刘畅跟我们做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畅，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现在从事外语教学研究工作。 嗯，非常欢迎刘畅来到我们的节目哈。 对对对对对。 嗯，咱们今天就聊聊关于留学那些事儿。 哎，可以。 哎，而且现在呢，这个时间非常的重要，已经进入了这个一年当中第11月份。 哎，对 对对，可以说是对于留学准备出国留学的同学来说最重要的一个月份。 嗯，没错。 因为各个高校已经开始招生了。 对，而且我记着，没有没记错的话，你也准备留学了是吧？ 啊，是，我也有这个打算，所以今天正好来做这个节目，也算是做做功课，画画重点。 OK OK OK。 好，那我们就知道在前不久啊，就是在上周六日的时候，在国家会议中心呢也刚刚举办了一个叫中国国际教育展的这么一个展会。 嗯， 我听说这个国际教育展的规模非常非常大，有近40个国家620多所大学来到这儿。我不知道我们的嘉宾有没有去了解过这个展会。 嗯， 有没有一些什么比较新鲜的信息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 好的，我正好是在新闻里面了解到这次展会，也知道这次展会规模非常大，应该是国内规模最大、参观人数最多的国际教育展。并且这次展会呢有一些特色，比如说就是引进了这种“一带一路”的这种政策的倡导下，会有一些沿线的国家参展。 嗯， 然后还有是我们推出了一个全留学的理念。就是说今后的一些展会平台会打造这种出国留学的生态链，会把一些留学服务的一些机构或者信息 公开化。 对对对。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今后为留学的学生提供了很多的便利。 嗯，就之前我们在线上也跟我们的想要留学的小伙伴有一些沟通啊， 嗯， 有很多小伙伴就觉得，哎呀，他特别想留学，但是英语又非常的 weak，嗯， 对，就像我一样， 非常非常虚弱。那这个时候，现在已经到十一月份了，马上就是各个高校，啊，都要过来，就是可以递交申请了。那这个短时间之内，因为就是刘畅他作为一个外语教育的研究专家吧。有没有什么小小的建议能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提出来一些能够要更好更快的去把这个英语学出来把雅思考出来呢？ 嗯 嗯嗯，这个我觉得首先来说，如果你有想留学的一个意愿， 嗯， 或者是一个机会你可以留学的话，你应该是在大一的时候应该开始准备， 嗯， 这样的话比较准备的时间比较长比较充分， 嗯 嗯，语言或者是专业的知识还有一些背景的比如说实习的这种经历， 嗯， 也准备的比较充分。然后如果现在来看，嗯，对于这些短时间内想准备留学的学生来看， 嗯 嗯，他们应该是更多的是要关注一下雅思这种语言的水平的提高， 嗯， 比如说多做一些雅思的真题，然后多从语言方面提高一下技能。 嗯 嗯， 然后比较关注一些学校的信息。 那其实就是作为一个真正的英语很 weak 的人啊，就是我刚刚看这个 weak， 我还在想这是单词什么意思，我是 weak 什么意思，我还想啊，就是 weak， 不要嫌我土啊，就是作为一个真正英语很 low 的人，其实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假如说我真的想留学想出国的话，就是现在已经到十一月份嘛，就是怎么能在这么短时间内提高我的英语口语还有就是雅思的分数。 嗯，我觉得雅思的一些真题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它很有针对性， 嗯， 然后你可以按照雅思的一个比如说口语的考试的题目来准备你的口语，然后你可以把里面的比如说生活化的题目或者是学业化的题目都给它分类，然后这样进行准备， 嗯， 可能更加你可能记的词都是这一类的词，所以你用的时候可能要更加方便，还有一个你可能更加系统的学习了这个方面的一些单词或者是语法或者是句法， 嗯， 口语的那些知识， 嗯 嗯，这个应该是对口语来说应该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有针对性的来他考什么然后我们来准备什么，这个是最重要的吧。 嗯，通过分类的方法， 嗯，对， 然后逐个击破， 对对对， 嗯，不要就虽然是这个现在已经十一月份了，但是呢， 嗯， 其实对于英国想要留学英国的小伙伴来说还有很久的时间吧，大概还有三四个月的准备时间， 对对，嗯， 所以说呢也希望我们的就是小伙伴们不要泄气不要放松，继续坚持下去，总会能够达到你很满意的一个成绩的。 嗯， 嗯，对，哎，这个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留学申请一定要找留学机构吗，或者说咱们找到留学机构之后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哎，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挺直接挺现实一个问题啊，刘畅怎么看这个问题？ 嗯，因为从我自身的经历来看，我自己的留学申请是自己做的， 嗯， 所以没有找那个中介机构，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说是一定要找中介才能出国留学。如果是自己做的话，我觉得是把这个学校要求的一些材料要准备好，一个是他的写作的要求，这个你要准备好， 嗯， 然后还有一个是你自己的一些自身的经历你要总结好， 嗯， 然后而且要用英文准确的表达出来， 嗯，这个要求需要有很高的英文水平， 嗯，对对对， 嗯， 这个你可以如果是不用找中介的话，你可以找一些朋友或者是老师来帮你来参谋，然后来改进一下你的语言表达能力， 嗯 嗯，这个也很重要， 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嗯，找了机构难道就万事大吉了吗，就可以什么都不用管了吗？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想要留学的小伙伴啊， 嗯， 他们就是觉得啊，让中介去做就好了，然后我自己就不用去做了，反正钱也交过了， 就完全托付给中介去吧， 嗯，对，但是还是会有很多就是会让人失望的情况，比如说咱们前一阵子爆出来这个某某中介是黑中介，然后呢， 嗯， 他没有是像之前签订合约那样说是会为你量身定制一份文书，倒而是就是简单的反复的抄袭，最后导致了这个留学失败， 留学失败 也耽误了很多就是同学们的日程的安排， 嗯， 像这种情况，所以我想问一下刘畅，难道真的找了机构就万事大吉了吗？或者说我们找了机构之后，我们的小伙伴们还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能够确保这个申请没有差错呢？ 嗯嗯，这个肯定不是说找了中介就万事大吉了， 嗯， 主要是中介我觉得在个人留学的这个过程中起到作用只是一个协助和 促进你可以成功的拿到这个 offer 的， 就是增加几率 机构。对对对对，是的。如果是要找中介的话，就是你把你的情况跟中介说完了之后，你要对他给你出的这些材料来，就是算是自己最终负责。 嗯 嗯，你需要来审核或者是来修改，需要不断的和中介老师来进行沟通，然后把你自己最亮点最突出的特点要写在上面，并不是说他你给他介绍了一个大概的情况，他可能就是也是千篇一律的写成这种模板式的，比如说CV 或者是 PS 这种。所以要有自己的亮点，这个一定要是多沟通，然后多去介绍你的情况。 就是所以说各位想要留学的伙伴们啊，这个如果大家找了这个留学机构的话，这个机构呢也只是增加自己可以通过的几率，或者是说它可以帮助你来完成一些这个文书，对， 申请材料， 对，文书准备，申请材料这些方面等等，它只是帮你做一个模板，或者是来帮你做一些前期的准备，但是最后的工作还是需要咱们自己来完成的啊。 对，所以说就是我们无论是用什么方法，整个留学的过程最好还是自己参与，然后层层把关才是最保准的嘛。 对。 那但是呢，确实刚刚刘畅他也提到了说，如果是英语水平很不行的人，是自己没法去完成、 很 weak 的， 对，很 weak 的VEAK 很 weak 的小伙伴们就没有这个能力去自己申请，他必须要找中介，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对对对。 那你有没有什么就是建议啊，或者是方向性的提示啊，觉得在我们选择中介之前需要看重中介哪些水平啊，或者是哪些要素呢？ 我觉得因为我了解的中介可能也不是很多，因为我当时就是决定自己做的时候也是了解了两三家中介吧，然后也是去跟他们沟通他们能提供给我的服务。我觉得就是整体的，就是我觉得比较重要应该就是一个整体性，就是他提供的服务不光是我开始他给我写东西，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可以把这些相关学校的信息带给我，并且在我申请如果成功或者是拿到那个 unconditional offer 的时候，他可以给我提供一些更加快速的或者是更加就是有用的信息，来帮助我之后留学在生活还是学习中解决一些困难的方法。应该是提供一些后续的服务，并且如果是好的中介的话，他可以比如说你在英国毕业了之后，你可以来这个中介当一些就是辅导类的，或者是有下一届或者学弟学妹想要去的话，你可以给出一些你自己的建议，这种类似的这种服务和一些机会。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当然在那个就是写文书这些方面非常好的情况下，然后再考虑后面的东西。写文书还是第一的。 就是在选择中介之前要先了解一下整体性。 对。 看看他到底能不能除了给你做申请这块，还能不能给你提供其他的帮助，比如说出国之后， 对， 或者是签证方面的帮助。 对，或者出国之前的准备这些。 好，那我们刚刚都聊完了啊，这个小伙伴们一定要注意啊，今天可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对， 去帮助大家这个留学申请这个过程吧。刚刚我们聊过了这个选中介和这个选机构的这些事情， 没错。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关于语言学习方面的这个语言班的那些事儿。我们都知道就是除了出国的时候需要用雅思成绩之外呢，还有一种可以锻炼语言的一个方式，那就是通过语言班。这个时候我们有好多小伙伴们就提出一个问题说，这个语言班不过会不会被遣返回国呢？这个问题挺扎心的。 其实这个问题咱们还是听听刘畅怎么来回答吧。 我听说的好像是有这种情况 啊，就真的会语言班不过会被遣返回国是吗？ 会。 那这个 我只听说的是有这样。 那出去之后就是他这个语言班会在一个什么情况下才可以去上这个语言班呢？ 这个应该是你雅思的分数没有达到你申请的这个学校的要求。你才有机会，就是你其他的条件都够，但是只是雅思的成绩比较低，所以你可以花一些钱或者花一些时间，然后来提前来学习这些课程。 但是想要真正的成功的进入学校去读这个研究生，还必须就是需要你这个语言班得过，如果不过的话还是没有达到他们的录取标准。 对，是的。 那看来就是很有可能是如果语言班不过的话就会被遣返回国。 对。 还是就是在留学的 就是留学的途中在中间还是有一定的几率会被遣返回国的，就不是说我把这个文书啊交上去之后，我的雅思分过了之后就是一定可以留在当地读书是吗？ 不是，雅思分够的话就不用参加语言班 哦， 是这样的，就是它和雅思其实是两个二选一的过程。 嗯 嗯，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跟曾经在英国留过学的刘畅一起聊一聊留学需要在。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播出的青春联盟之海外高校情报站，我是大佐。 我是楚烟。 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一位非常非常厉害的啊，这个刚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一位外语研究工作者刘畅啊，这个刘畅也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畅。 好，那么我们这一部分呢，我们来聊一聊在留学期间的一些难忘的经历。我就特别想知道啊，刘畅当年啊孤身一人前往英国留学的那种孤独感，又或者说你遇到第一个麻烦是什么呢？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整个的孤独感可能要少一点，可能更加的更多的是一些时间上的比较怎么说呢，算是闲散时间比较多，然后你自己支配的时间比较多，所以这样的话我是觉得从我个人来讲比较舒服的。 那你在英国学的是什么专业？是教育学专业。 对，英语。其实算是 TESOL。 TESOL， 现在应该也是教育类的比较火的一个，就是教非英语国家英语的。 那你们的课程就是会安排很满吗？会每天都有课，会课很多吗？ 课程不像国内这么满，其实就是每天可能是一周差不多每天都有，但是每天可能会有一到两节课，上午一节下午一节，而且上午的就是上课时间是在10点。有的时候是在9点，下午的结束时间可能在3点。 天哪，这可能是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要有这么多闲散时间了。 对呀，我刚刚也奇怪，这简直是我们理想的作息时间。 对对对 啊，这个那当时上的最难的一门的课是什么呀？ 最难的一门课，我觉得理论课可能都有点难，可能是语言这块还是需要再加把劲儿，就是感觉语言这块可能还对一些比较专业性的名词或者是一些专业性的概念还是有点理解不到位，那可能一个概念需要用英语表达和你用汉语表达出来的意思可能是不一样的，或者是 你就是理解不到位。 嗯，但你当年去出去的时候，你的雅思成绩是大概多少呢？ 是七分。 七分、七分其实算是挺高的一个雅思成绩了。那出去之后，你大概需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够真正适应到那边的语音环境，或者能听懂老师讲课，需要多长时间？ 我是应该是九月份的时候到的，然后估计应该是也就一两个月就适应过来了吧。 一两个月， 对， 就花一两个月的时间就完全适应了这种全英语上课的。 不能说完全，就是大部分，就是能有一些英语思维了。就是我可能想这个，想到一件事情，我可能想用英语来表达，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好，那我刚刚也提到了啊，你刚刚刘畅说他出去之后确实没有感受到任何孤独感， 那肯定是因为自己身边的朋友跟老师特别多。 那就是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比如说是像中国的留学生在国外，他们一般如果遇到问题和麻烦，有没有一些专门的机构或者是一些组织能够帮助呢？ 我觉得那个大学里面是有一些这样的组织，你可以算是那种 assistant， 就是各种帮助或者是各种提供各种信息服务类的这种组织，你可以去找他们。如果你就是对学业或者是你生活上遇到什么困难，你都可以去问他们，他们会有一个前台，然后会把你的问题然后分给不同的老师帮你解答。服务还是很好的。然后并且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不了解那个具体的名词，比如说像英国大使馆的爱丁堡办事处，这种地方也是可以帮助你解决，就是帮助国内的学生解决一些问题的。 哎，那其实说了这么多啊，咱们也是把第一个问题给他略过去了。其实我一直想问啊，这个刘畅当年自己在英国留学的时候遇到的第一个麻烦事儿，就是让自己觉得特别不爽、特别不舒服的时候是什么事件，或者说什么时候？ 有这样的麻烦事儿吗？ 麻烦是应该也就是比如说生病， 生病， 对，这种算是有一点麻烦，因为在国 他乡， 在国外，对对对，生病是因为烫伤，然后所以还比较紧急， 因为烫伤， 对， 干嘛了？ 就是水洒了，然后泼到了皮肤上，然后就烫伤， 哦， 那样， 那你当时是什么采用一种什么方式去医治呢？是直接跑了医院，还是去学校有医院呢？ 一开始是去学校的医院，一开始打电话，但是打电话可能就是打不通，然后，对，可能我记得当时好像是周六的早上，然后可能比较早， 放假了是吗？ 对，然后可能他们医院开的也比较晚，然后也可能是周六，然后医生可能不是很多，所以我是打车去了学校的医务室那种。然后他们说好像是不管还是没有医生，反正是有一些问题，所以我又转到了我们那个整个那个区的另外的一个大医院，然后也是比较远，然后去了之后呢，也是等了半天，当时还没有考虑到是不是要花钱，只不过就是他可能让等着，然后那个整个的排队也不是很多，但是就是效率有点低， 就是等待时间非常长， 对对对，然后可能也就是四五个人这样等着，然后可能等了半个多小时，然后等我进去的时候，医生倒是很好，很负责任，然后就是帮我就是包扎呀，这是各种，然后最后的时候是把药啊，还有一些什么绷带啊什么的都给了我，然后当时我还特别囧的是，我并没有考虑到它是免费的，然后我说这个要怎么花钱，然后说我们不用花钱，我们是免费的，然后特别自豪。对，就是这么样，他最后就是给的东西还挺多的，各种的那种药物什么都给了我。 就是除了当时的工作效率和等待的时间有一点令人感觉到尴尬之外，其他的倒还都不错的。 对对对，是的。 其实暂且抛去这个医疗问题不说啊，因为作为一个国人初次到国外去的话，有没有在语言上出现的一点小的尴尬的情况？就比如说语音啊，或者是说一些当地的俚语，就是其他人说起来然后咱们听不明白，或者是咱们随便用了一个不该用的词汇，就是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啊？听不懂的这种情况非常多，因为可能是爱丁堡属于苏格兰嘛，然后而且它是 它标上就是格拉斯哥， 嗯， 就是在英国格拉斯哥是就是知名的那种口音非常重的一个地方，一个城市。但是爱丁堡的话，大学里面的老师还是比较标准的，但是外面的人就会有各种口音。当时就是很多情况都是让人家重复， 帕登， 各种 帕登， 对对对， 哎，不错呀，大佐，有进步。 对，新概念英语第一句话嘛，说的就是这个 帕 登， 不错。 那有没有在留学期间，刚也提到了，就是在学校里面会有老师，他的语音都是非常标准的英式的语音。那你有没有认识一些特别的老师、同学或者特别的室友呢？跟我们分享一下你那些在异国他乡特别的故事。 对，就是给自己印象最深刻的那些老师、同学。 老师倒是有很多，就是应该教的我，因为我选他的课，所以他整个来说教的我时间比较长。就是一个教测试学的一个老师叫 Claudia。然后他是那种，他是好像是英德混血。 哦。 然后特别高。就是整个如果是在开那种校务会的时候，就是他是属于最高的一个老师。 是 一个 女老师。 对，是一个女。 哦。 女老师。然后他整个的教学风格就是以那种鼓励的方式为主，因为可能也是我们班上，因为学这种专业的可能是来自中国或者是亚洲的， 比较多， 对对对，这样的人比较多，所以他可能也是考虑到我们的实际情况，然后也不会很批评我们，或者就是会以鼓励的方式为主，而且很有耐心，就是这个是对国人来说，就是对出国留学的中国的学生来说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点，就有耐心，然后又有鼓励，所以我们就是敢说，然后也是想有意愿跟他来聊天，或者是来上课回答问题，这个是很好的。而且他，我还记得有一次是我们是去他们家里做客，我们差不多有15、16个学同学，然后一起去他们家，准备的非常丰盛，然后家其实也是在中国可能算是别墅的那样类型的一个家，然后前面有一个那个大花园，所以就是整个的气氛就是非常的融洽。就是他可能是也是见了中国的学生比较多，所以他整个和我们相处的方式什么的也比较好。这个是印象最深的一个老师。 当时你是住的是学校的学生公寓是吗？ 对对对。 哦，我就特别好奇，就像那样的，就比如在国外学校的学生公寓，它都是一种什么样类型的？是像与中国类似的吗？因为我们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啊，上床下桌，然后六个人或者 六个宿舍， 六个人一宿舍， 六个人一宿舍， 对，是这样，是这样的吗？还是说有其他的一些就是排列方式啊？ 是有其他的， 是吧？ 因为中国可能是那种地方比较紧张，然后人也比较多，但是英国的话人比较少，然后地方比较就是比较大，然后所以他的整个的宿舍就是五个人，或者是三个人，或者是四个人，整个是一间，然后这间里面可能有。就是每人是一个小卧室，然后有一个大走廊，走廊的尽头就是一个厨房，是这样的一个形式。而且每个人的，因为我申请的那个宿舍是带那个独立卫浴的，所以每个屋子里面都会有厕所， 有洗手间，有自己的小空间，有独立卫浴，还真的不错， 特别空间很大。 就是有没有在就是留学的过程当中，比如说爱丁堡大学，它会不会给一些外来的留学生提供一些宿舍选择上的便利？ 比如选择室友啊，选择 这 个房间呐、什么类型的？ 他只是选择宿舍的位置，因为他宿舍是分布在这个城市的各个地方，就整个大学这一片的生活区，就是其他居民区中间都会有我们的宿舍，所以你可以选择他的位置，然后这个是可以选择的。室友的话是可以选择那种，比如说都是男的或者都是女的，性别是可以选择的，然后来自的地方我有印象好像是都可以选择，是全是英国全是中国人还是全是就是不定，这种好像是我记得好像是有一个选择，但是我没有选，就是随意 啊，但是只是二选一是吧？就你可能选择是跟中国人同住和不是跟中国人同住， 对对对。 我这样， 我有印象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蛮好的。我觉得如果我要是有机会出去的话，我特别希望跟就是不是跟中国人的同住，因为我可以比如说我要旁边住一个印度的舍友，可以天天吃咖喱。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I'm fine. 吃不吃咖喱？ 还不错的吧？啊，对，哎，既然说到这吃啊，这个 一言不合就跳舞， 一言不合就跳舞。对，其实，在英国留学的过程当中，这个吃穿住行啊，这个人在外嘛，吃穿住行最重要啊。之前我也问过一个去英国留学的小哥哥，他也给我们介绍了不少这个， 吃啊玩啊怎么开心呐、啊、过的那种，反正就是一个他就属于那种娱乐咖。刘畅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英国留学这段时间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就比如说吃啊穿啊住行这几个方面给你留下印象最深刻的这几点。 嗯嗯嗯，吃穿住行我觉得我印象中还是都很舒服的， 嗯， 这个是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因为人少嘛，可能也是。哦、然后吃的话，英国的当时我去的时候，英镑的汇率应该还是9.56那个样子， 嗯， 所以也是没有那么便宜。 嗯， 然后吃的话，应该比如说去外面吃的话，可能每顿就是普通的应该是在5-6磅左右，有的多的就是在10磅左右。 嗯，是出去吃还是自己做？ 就是如果出去吃的话， 出去吃的话， 对。然后自己做的话就非常简单了，就是超市有各种各样的蔬菜、水果，还有一些各种那个调料，你都可以自己做。 啊、在英国的时候会做菜吗？自己 啊，会，因为他厨房非常好，他的所有的设施都非常的齐全。 因为有这样的厨房，所以爱上了做饭。那我还有特别想知道的事，就是在英国能不能买到就是中国的食材，很容易买到吗？ 对，很容易买到，但是它可能也是在英国看不同的城市。 哦， 像这种大城市的话，应该是都有中国超市的。 嗯 嗯，而且还很方便的能买到很多大家都非常喜欢吃的食物，比如说像老干妈，然后像各种方便面。 我的天， 还有各种辣酱什么之类的。 对对， 我感觉是 调料都有。 哎，咱们刚刚聊完了吃，怎么吃？那我们再来聊聊穿吧。我觉得要是小姑娘到了英国这样具有浪漫气息的这样的国家，肯定特别想打扮的英伦，像公主或者是王后一样的那种感觉，英龙范儿一点。那你有没有什么小小的建议，对于这个穿搭方面的，在英国方面小建议？ 穿搭方面，我记得是英国人都比较爱穿风衣，这个也是大家普遍都知道的。他们确实是这样，而且他们的风衣就相当于我们的普通的大衣一样，非常的随意，而且是什么材料就是薄厚啊什么都有，而且大家都非常容易能在各种商场里面买到。然后别的英国因为有很多本土的一些商店，像 Boots 那种，就是里面有很多的各种个人化妆品啊，或者一些小的那种装饰品啊都有。 那它在就是价格方面呢？价格方面，它的价格跟中国的普遍的衣服的物价会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我当时来看，应该是差不多的。我觉得确实不贵。比如说一条牛仔裤，可能是有的是20磅，或者是24磅，当时也差不多就是200-300块钱。可以。 那还真。 对，我觉得现在中国发展还是挺就是跟国际接轨的。所以觉得。价格来看没有特别，如果你不买那种非常昂贵的品牌，应该是在生活，对对对，生活方面应该花销的话应该还好。 那你在就是像爱丁堡是属于苏格兰的一个城市，它你大概这一年的生活费可以给我们这个小伙伴们大概透露一下，一年的生活费加上学费全下来大概能是多少钱？ 我记得应该是30万， 30万人民币。 对、 啊、小伙伴们听到了啊， 对， 30万人民币。 但是现在的学费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会涨了一点。当时学费好，我记得是15万。 就是、 然后住宿费是5万， 包括学费跟住宿费在内的一年30万。 对我可能是比较普通的那一种。 好，那咱们刚刚聊完了吃穿， 对，还有这个住，刚刚咱们在节目里边 也 说了， 也对，也聊过了， 这个宿舍也可以自己选择，然后就再来说这个行啊。既然在苏格兰的爱丁堡，这个有没有就是去英国的第一年有没有去哪些地方玩过？ 玩过非常多， 就非常多，就喜欢出去玩 了。你这个问题有点不够包容，应该问他欧洲哪个地方你没去过。 欧洲哪个地方没去过？ 我是在应该是在毕业之前，应该就是在毕业应该是8月份，毕业的时间是8月份，就是8月15号的时候交论文，然后我大部分玩的是就是玩的地方都是9月份的时候去玩的，所以那个时候什么压力都没有，然后你可以去玩，然后也可以等待你的毕业典礼。毕业典礼是11月份。 什么？他对签证时期可以再延长一些？ 对，我签的话一般都是1年半的时间。 1年半的时间。 会给你半年，因为英国的毕业典礼会在毕业论文之后的3-4个月举行。 那一般你们要选择出去玩的话，你们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就是组队，是同学之间，还是说会有那种专门的组织，会组织大家一块去畅游欧洲呢？ 我们都是自由行， 自由行， 都是自由行， 对。 对对对， 非常厉害啊。就是语言好就是 说的我 很傻。自由行其实还很方便，因为英国其实地方也比较小，没有中国这么大地方。它整个的就是整个全国的交通也比较好，就是坐火车差不多五个小时以内吧，都能玩从南到北就能到达，所以时间也比较短。所以自由行的话，也就是你想去哪个地方，然后看一下当地的特色呀、景点啊，然后买张车票就可以去了。如果在英国国内玩的话是这样。 你玩的是哪条路线呢？ 我玩的，我想一下，是英国到德国，然后捷克，然后再往下是奥地利，然后最后到希腊。是那条路线，然后差不多我们后来算了一下，总花费差不多在一万多一点，12000到13000吧。差不多。 12000到13000。 对，就能玩遍差不多有7-8个城市吧。其实也够了。 其实感觉还没有想象那么夸张啊。可以玩那么多。 不说英国本土哈，说欧洲那边的话，就是布拉格很漂亮。 布拉格， 对，这个是其一，然后第二个就是希腊。这两个地方非常好。希腊的话就是给我的印象，我们去的是圣托里尼。 非常有名的一个景点。 对， 白色的小房子。 那个地方，对，你们想象中的圣托里尼都是那个它最繁华的那一部分。其实你到了那个飞机场，然后从飞机场到那个就是你们说的那个地方，那块其实是一个悬崖式的那么一个就是山，那样的地方。从机场到这个地方的路程其实都是荒的，就是没有房子，然后也没有草。所有都是很荒的地方，所以你就是从很荒凉的地方，然后到一个非常繁华的地方，这么一个过渡，我觉得这个是没有想象到的。 刚刚我们也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刘畅在英国留学时候的吃穿住行，说完了玩，咱们再回归正题啊。 对，你看咱们已经玩的这么嗨了，吃的又这么的多样，那咱们得干聊点正事儿了。咱们出去干嘛的呀？出去为了学习吗？对啊，为了 学回来之后呢？ 对呀、所以说这也有好多这个朋友给我们留言说，特别想知道一个问题，就是说英国大学真的那么难毕业吗？宽进严出吗？所以说今天我们也希望刘畅给我们解答一下，给我们这些小白指点一下，到底英国大学是真的很难毕业吗？ 我觉得只要你认真的学课程，然后跟着课程走，按照他那个比如说写论文，因为每节课都要有论文，英国的作业是这样的，然后你的论文只要不跑题，然后跟着他的课程的要点然后来写，然后把你的思想，把你的一些想法贯穿到里面去，这样的话你的分数就不会不及格。这个是肯定的，因为老师也会考虑到你自身的情况，比如说是中国来的学生，他可能语言水平本身就没有那么高，肯定不会像本地人那样，所以他可能放宽了一些要求，但是你如果写的跑题，或者说如果你没有很把课堂上的一些要点写出来，他就会认为你可能并没有好好来学，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给你打低分。 所以说那边老师他更多的还是看重的学生学习的态度。 对，态度还有你的一些，你确实应该把一些要点掌握住。这个是对的， 必要的要点。一个，这是咱们刚提到写论文方面，那除了写论文之外还有一些考试。那在考试方面有什么建议能够给大家提一下呢？ 考试的话，我这个专业是没有考试的。但是我听说好像是考试的话可能会题量没有中国的就是国内的考试这么大，然后基本上是几道大题，你写那种小作文，或者是应该是有单选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客观题。这种就是也是像我刚才说的那种，你把就是国外的老师不会给你划重点，他可能就是全本书都是重点，所以你这个时候你要真的确实如果就是说如果你要是去国外读书的话，其实你的目的也是拿到这个证，然后拿到这个证其实最基本或者是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你要每一节课都要好好听。这个其实我觉得对于想出国留学的人应该不是很难，除非是有语言关没有过去或者是觉得非常难的。一般来说考试的话还有一些论文都没有你大家想象的那么难。 所以说就是说了 并不是十分难，也不是像想象那么难，但是前提是你必须要按时上课， 好好学， 对，按时上课，努力做笔记，然后认真记住老师说的话。 对，其实刚刚听完刘畅说完，我觉得这跟在国内上大学应该是一个样子，就是没有大家想那样，在英国上学真的就是英国的大学真的那么难毕业，就是只要大家认真每次每一节课都好好完成老师的作业，就每天好好上课，其他人去上课的时候你别在宿舍里睡懒觉啊，这样就能好好的就是特别容易的就毕业了啊。这个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刘畅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在英国留学的这段经历，刚刚大家也不知道能不能从当中了解到一些新的理念啊，还有就是今年这个留学的一些变化等等之类的，也非常感谢刘畅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青春联盟之海外高校站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登录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还有蜻蜓 FM 搜索982青春联盟收听我们的线上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看夕阳，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 一段日光 牵着手， 在手心散， 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一寸能许一个愿望。 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和你环游四季的爱超精彩，只想要简简单单快乐， 四季更替， 温暖每个现在， 真情不变，982青春联盟。留住每一寸光阴。